也被视为一个有想法的作品，这也让吴亦凡成为第一位打入 iTunes 总榜前100的华人男歌手。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吴亦凡的英文单曲。 Science,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more, i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ry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m gonna have to go and work, girl. I'm forced to make it work, girl. This is a good function. I'm not doing it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time, I'm gonna get it by the way,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times.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feels right. Baby, baby.Show me how you feel, babe.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水木年华《在他乡》。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声。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暮色他乡，你为哪里有你的理想？

神都，求神都，高尚的佛佛，求神哇，求神哇，万千年前后，求神都，求神都，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求神都，求神都，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之家族希望世界上每一位朋友都开开心心，亦都将我两个仔的利是会捐作善善用途。点 解咁做呢？妈妈的利是 系 我噶嘛？ 恭喜发财！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呀呀！ 好大的幸福呀，不好的请走开， 这里的人不怪。 真好的幸福呀。 这是一个波光粼粼、美如画的童话故事，原曲《祷告黄昏》。与加入的不想忘记他的名交合为意外的神来之笔，因为传说在黄昏之时，世界的轮廓将变得模糊，当两个时空交错的时候，他们将再次相见。他要他醒来时不要忘记他的名字，你的名字，我的名字是莉莉安。一起来听到徐佳莹《莉莉安》。 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去

它散发着繁华的光泽，中间是那昆曲唱词，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眼。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before?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ope you're lying next to somebody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Ther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you'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But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All was all before.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文字盘点的第二名来自李玟，由李玟所演绎的《不潮不用花钱》，这是一个迷幻的舞会，一个仿佛天外来音的酷儿采样，赋予它复杂的听感和意象，像是被设定到了一个未来的程序之中，纸醉金迷，而最后你会在欢腾当中感到一股巨大的衰败，就像回忆当中那个梦幻潮流的王朝，此刻狂欢过后都将一去不复返。一起听到李玟《不潮不用花钱》。 乱动脑，哦哦哦，通通通通。 多重曲风融合，描绘穿越时空的幻想，用摇滚煽动全场，重建大闹天宫的雄风，史诗旋律的过场带人重温经典记忆，民间传说和现代抒情在说唱之中情感迸发。他是孙悟空的重叠形象，天摇地动的齐天大圣，月光下的至尊宝，金甲圣衣的大话悟空。一起来听到华晨宇齐天大圣。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就要出发是吗？这问题困扰着我，是个可能吧，或许想太多，有的梦不去做好可惜，我害怕吗？有点孤单很痛的，对不对？我得放下，翻开这一页，没时间想过去，心中会怕再问自己，那些曾经的话语，其实是你让我有天空和明天，学会独立，站在未知的泥土里，看我勇敢的深呼吸。黑的夜我不怕，天空很大，像在说心什么去吧，让人哭真对不起，之前的回忆我在掌心里，让我再哭也肯努力，耳边的风吹吧，让我听见新消息，在旅途上爱是氧气，让我越来越肯定，心中会怕再问自己，那些曾经的话语，其实是你让我有天空和明天，学会独立，站在未知的泥土里，看我勇敢的深呼吸。黑的夜我不怕，天空很大，像在说是我的诗体，下一页的我希望能拥有美丽的明天，所以这次我送走从前，因为我看得见。幸福。